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三伏苦暑天儿，嗓子晒冒烟儿，冲个凉水澡，换件老头衫儿，叫上他喇叭儿，手里把乔扇儿，就等老爷儿下了山，马铃出去找凉快儿。孔子河边沙盘棋，路灯底下敲三尖儿，边上冰皮羊肉串儿，做点毛豆小凉菜儿，桌边开着花匣子儿，夏天自由的得乐趣儿，逍遥快活似神仙，文艺广播伴耳边儿。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06868-5858。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特普力强脂，经典传承1976，八小时急速墙面焕新，植物铺贴更环保。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876资讯，我是小东。北京广播电视台主办的歌唱北京原创歌曲征集活动得到了社会各界积极响应。昨天，为了寻找歌曲创作的激情和灵感，多名著名词曲作家共同前往通州大运河森林公园和通州博物馆采风，请听报道。 眼观运河风光，耳听运河历史，词曲作家们也十分感慨。曾为著名歌曲《卢沟谣》作曲的音乐制作人鄂毛说：“ 真的是有好几年都没来到通州了，今天一来啊，发现真的变化特别大，又有新时代的这种现代感，同时又有这种特别优美好的人文和自然的这种文化气息。最深的印象是我坐船在这个运河上看到好多情景，好像又感受到小时候对生活和自然亲近的那种感觉，好像一下就把我带回那个时代了。好的作品一定是自然的表达。” 据歌唱北京征集活动相关负责人徐鹏介绍， 通州本身有一个运河文化带，深厚的一个文化积淀，同时又是北京城市副中心的地点，对于作曲家新时代新北京歌曲创作会更有一些灵感的一个触发。我们也会策划一些像西山文化带，包括我们新机场建设呀，这样从综合的来触发词曲作家们的灵感，争取创作出好的作品。 据了解，截至7月3号，歌唱北京活动已经征集作品超3000件，其中歌曲作品近700件，目前歌词征集已经截止，歌曲征集将持续到8月31号。徐鹏表示，目前已经评选出了部分优秀歌词作品，不久后将向专业作曲家和社会公众推荐。 下一步我们重点就放在歌曲征集方面了，希望呢大家如果在投稿的话，能够增加一些录制完成的音响的作品。 继续来关注其他新闻。2018年北京中考今天中午12点出分，各区一分一段表同时公布，到时考生可以登录北京教育考试院网站及各区考试中心网站查询。考生在查询成绩时，除了查看分数，还要查一下自己的区排名，找出自己的分数相对应的学校，给后期填报志愿提供参考。清华大学2018级新生第一批录取通知书昨天开始寄送，随通知书一起寄出的还有新生入学须知，以及清华大学校长邱勇送给新生的特别礼物——科普经典名著《从一到无穷大》和致新生的一封信。记者昨天从市疾控中心了解到，本市已经进入手足口病中高度流行期，7月上旬发病数将进一步增多。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本市共报告手足口病病例6732例，比去年同期上升 45.27%。据统计，今年上半年北京二手住宅网签量为76640套，环比去年下半年的网签量增长了 57.6%。在价格方面，今年上半年北京二手住宅的成交均价相比去年下半年下跌了 2.1%， 相比去年上半年成交均价则已经下跌了 9%。 国务院昨天印发打赢蓝天保卫战3年行动计划，到2020年 PM2.5 没有达标地级及以上城市浓度比2015年下降 18% 以上，地级及以上城市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率将达到 80%，重度及以上污染天数比率比2015年下降 25% 以上。以上内容是由小东为您编辑并播报的。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头目眩晕、牙痛、咽喉疼痛、便秘，请用同仁堂精致牛黄解毒片，清热解毒，散风止痛，认准北京同仁堂。 人保直销车险又叫必应，全新升级车险全程托付服务，车险管家免费上门接车，再办车辆定损、理赔、维修，修复后第一时间送还，服务有保障，放心看球赛。 4001234567， 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最新情况。目前京港澳高速进京方向宛平桥到大瓦窑桥车辆行驶缓慢，西四环叶各庄北桥到定慧桥的南向北方向车辆行驶缓慢。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各位司机朋友们注意道路行驶安全。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乐享生活，乐享生活。 有人说快乐是春日的鲜花繁簇，夏日的郁郁树荫，秋日的甘美野果，冬日的温暖阳光。快乐的生活需要用心去经营，珍惜去享受，感受。让我伴你左右，陪你享受片刻的静谧，带你找回快乐的初心。享生活，回归最有滋味的生活。 北京时间上午的10:06，大家好，我是江夏。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的乐享生活，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和你一起分享生活中的快乐和美好，让我们一起遇见最好的自己。今天呢，我们在周三的板块跟来自于唐宋设计师品牌的主理人海棠一起来聊一聊，其实海棠一直很想聊的这个话题，不知道为什么世界杯来了，就更想聊这个话题了，关于男士们的西装。今天我还特别圈了一个我的好朋友，因为他就是一直比较苦恼，说也有很多正式的场合，然后呢，比方说有晚宴的性质的，还有发布会性质的，然后还有商务这个宴请啊时候的，他说不同的场合呢，肯定是要穿不同的质感的、版型的西装。 对， 他总是好奇，男人到底应该有几套西装，或者是几个不同版型、不同颜色的西装来应对这些场合，就差不多够了。有一个大概，你会有一个大概的建议吗？就是在男士们，比方说在职场上面打拼的这些男士们，已经进入到职场的，如果你现在还在校园阶段，我们当然无所谓这个事情了，进入到职场的他大概需要备几身儿？ 我觉得如果在职场的话，常规你刚刚进入职场1到2套常规来换可以，然后颜色上可以选的中用一点的藏青色跟黑色，黑色现在可能，然后黑色上面可以稍微有一点质感，然后加一点纹理，这样就能摆脱这种太压抑的这种氛围。 黑色其实大家现在观察我们周围的男士穿纯黑色一整套西装的很少， 对，很少， 除非是工装， 对对对， 某些行业啊给配的啊，黑色或者是藏青色，这是初入职场的，但是黑色也需要有一些点缀，质感上的一些点缀。 对，比如说它有一些暗纹，或者是有一些方格，或者是这个面料本身是有这种凹凸的肌理，或者是有一些小小的一些点啊，或者是这种异色的一些提色，这样会让这个面料看起来丰富，然后不会说一看这个面料就好像是很平板的一片，然后会让人觉得很乏味的感觉。 明白。好，那如果已经是在职场上面打拼了大概4-5年甚至更长的时间的这样的我们应该大概要给他们备几身呢？ 这种情况下，应该是他每年都会需要有1到2套的一个变化跟这个就是添加吧。 每年， 对，每年。 那原来的还要扔吗？ 原来的你会发现，随着你进入职场的这个状态的调整，你对每一年对这个服装的要求都会有变化。你第一年的时候可能说，哎，我只需要它是一件衣服就可以，是一件翻脖领的，然后带可以系衬、可以系领带的，然后可能略正式一点的。但是它的合体性啊，或者是它的颜色啊，它的大小啊，你可能都control 不到它的合适点。然后你到第二年的时候可能是需要啊，我可能哎在这种状态下的时候需要对这件衣服上可能需要它更显品质一点，那就对面料啊，对它的这种搭配啊可能会要求更高一点。但是你到第三年或者第四年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可能对于它的舒适性、合体性，还有它这种整体的这种呈现出来的质感要求就会更高。 嗯，每年至少要添一到两身儿， 对 啊，一到两套的这个西服的套装， 嗯， 是比较合理的。我觉得男士是这样，我观察我周围的男士，他们是真的一年到头可能也就逛三到四次街，就是说添置新衣真的是以季节为变化。比方夏天到了，哦，他翻了翻去年夏天的衣服，说好，我决定今年夏天我要再买几身衣服。这是男生可能没有，不像女生那样啊，就是一年365天都是可以， 每天都想换新衣服， 对，都想要再去买一件新的。所以男士们，你们基本上在换季要买衣服的时候，都可以去考量一下当季的新款的，面料上面比较适合你现在职业属性的西服、 西装。对，因为西装的这个叫什么季节属性，它可能没有那么强。像我们一般像春夏跟到秋冬的时候，换季的时候着装的变化会非常大。但是西装是一件就是有这种四季装，它的面料可能是300克重左右的一个厚度，基本上是，当然你夏天穿可能会很热，但是你在一个正式的场合的时候是可以作为一个出席的一个方式可以去套一下的。然后到了秋冬呢，当然你就外面可以搭厚一点的衣服，依然可以作为一个正装的形式在存在。但是西装也分了春夏装跟秋冬装，可能就是在面料上的质感跟厚度上会有区别。然后春夏呢会有这种夏款的西装，就会略薄一些，薄透一点的面料，然后颜色会轻盈一些，然后它会没有这种里布，就是无里的这种衣服，就会不会说显得那么厚重跟闷热。 说到西装啊，你看我们的微博上面就有人就是发表了他认为的观点了。提示大家，微博可以搜索主持人江夏，长江的江，夏天的夏，跟我和海棠一起来聊一聊男士们的西装。好，大家想跟我们一起来聊天的朋友们记住了啊，我们在微博上面是唯一的互动渠道，微信已经没有了，微博搜索主持人江夏，长江的江，夏天的夏，可以看到我们的酒图。今天海棠带来了一些，其实你前面带来的这算是样式， 这算是告诉大家什么样的款式，什么就是告诉大家 穿成什么样是对的。 你要去挑衣服，你这个时候你可能真的是需要具备一点点这种这种意识，然后告诉你这衣服穿到什么样的程度是真的合适你的。 嗯， 因为很多人在挑第一件衣服的时候往往都或者是挑大了，或者是挑拘谨了。当然大小可能跟每个人这个合适度是有限的。 嗯， 毕竟是我们在成衣市场上做挑选的时候，它是按照我们通码去做，所以每个人穿都会或多或少有一个问题。所以我们基本上是会从有4到5个点吧，然后告诉大家，如果这几个点是合适的，基本上你能买到的这件西装就是比较适合你现在的身材和身形。 嗯，如果可以看微博的话，大家可以仔细的参考一下，把图一和图二留存下来，发给你媳妇儿也好，或者你自己去购买的时候去参考一下，它有一个正合适穿西装应该是到哪个位置啊？ 对， 比方说这个袖子的长度呀，啊，包括你从后面看裤子的形状啊，侧面看裤子的形状啊，大家可以来参考一下。来不及看图的也没有关系，我会一直保留我们的微博，所以听回放的时候记得了微博搜索主持人江夏，看图一图二，是我们给大家的几个维度去参考。待会我们也会来讲一下这几个维度， 对，肯定要讲一下。 说到这个西装，有人说只有特定的工作职场才需要穿西装吧？不喜欢穿西装，穿得好累又不舒服，为什么要穿？ 来，我们给解释一下为什么要穿西装。不舒服这个点，我可不可以理解为他还是没有挑对适合他的尺码？ 西装是不会让人非常舒服 的，特别舒服的，那叫休闲装。 对， 对，西装本身它是一件让人非常有精气神的状态，会让人挺胸抬头，然后胳膊抬胳膊的比例可能不会超过60度。 嗯， 对，它比如说你在伏案写作或者是长期需要面对电脑的时候，穿着西装确实不会很舒服。所以通常这种情况下，在你不需要出门会见客人，或者是在不需要有非常正式的场合的时候，可以建议你把西装脱下来，然后这个时候只穿着衬衫或者是马甲，然后去工作。嗯， 哎，我曾经在就是也是比较正式的这个商务宴请的场合观察男士，其实他基本上是穿着西装来，我指的是春天的时候啊，我现在有印象大概是3-4月份的时候，其实室内还是比较温暖的，穿着西装来，就像你说的，因为大家要开始吃饭了嘛，你吃饭的时候总不至于穿着西装，你也很拘谨啊， 对呀、 啊，哎，脱下来我觉得露出里面的衬衫和马甲也很好看了，各位男士们，这个马甲真的是一个很。 对，它是 很显气质的单品。 对，是，而且是在现在很多人都很喜欢这个穿着，因为它带有这种很儒雅的气质，然后又让人很觉得这个人很干练。然后，我身边有很多人，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就喜欢穿马甲，而且可能之前跟伪装者有一点关系吧。然后当时的三位男主角就特别喜欢穿马甲，然后而且是穿的那种比较。就复古的那种马甲，可能会带翻领啊，或者是怎么样的一些，然后包括他们的颜色，然后就会让人觉得啊，很帅气的感觉。 哎，马甲真的是，各位男士们，如果之前没有尝试或者尝试不是很多的话，作为这个西服的三件套，我真的是非常建议大家，不是只有一个外套一个西裤。 对，哎，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大家说为什么一定要穿西装？当然没有人说非逼着说啊，我不需要穿西装，或者说我不愿意接受这种装置。当然你可以不用穿它，只不过当你真正的去尝试着穿一件你让你觉得很合适的一件西装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人的这种气质还有这种气场是完全不一样的。因为我自己本身做定制嘛，所以我有很明显能感觉到，在这之前可能也会穿西装，但是他穿的西装可能他觉得国内的西装可能一般般不好，然后经常去国外买一些欧版的西装。但是欧版的西装呢，对于国内的人来说版型是不一样的，所以他买的都有点偏大。然后他一开始是想让我改衣服，后来我就给他先订了两件，订完之后他说订完你的，然后我就再也不想穿我以前的衣服了。因为这件衣服合体的衣服穿在身上之后，他再穿其他衣服，他就能感受到这个人的这种状态的变化完全不一样。就是带给自己的这种职场的这种干练感，还有这种不管是你做事还是在行为方式上都完全不一样。甚至包括他认为自己穿着很得体之后，在看别人的装束的时候，就会不自觉的会查，就流露说，哎，你看这个人可能哪儿穿的不是特别合适，需要去调整一下，就是会对自我的要求会有一种提升，从非常细小的层面去变化人的心理。 西装呢，当然它是有它特定的穿着的场合。 对， 因为你知道你参加一些活动的时候，人家会有着装要求。 是的 啊，这是为什么我们建议男士还有女士。女士不限于西装，其实就是正装的概念。哎，正装啊，可能是这个小礼服的裙子啊， 小黑裙， 哎，这样子。 可以来一套。 所谓的正装，今天我们会着重讲男士的西装啊，所以，哎，这位女士哈，你觉得为什么非要穿西装，穿的不舒服？是这样，我们不能够替男士们来决定他们穿这身衣服是不是舒服，可能你只是看着，你觉得因为太合体，有时候你会觉得他没有办法。动得很松快，但有些场合就是刚才海棠说的，我不需要你抬胳膊到60度以上。 对， 这个状态下，那这样的衣服本来就是给特定的场合穿的，确实是啊。 是的， 你也不可能指着婚纱穿出去就逛街，对吧？就是， 对对对，每一种衣服都有它的这种穿着语言，然后也有适合它的场合跟特定的人群。 30同学说日常的西装就可以痞一点呐，比方说西装短裤搭运动鞋，也不一定非得特定的职场去穿。 对，这个， 现在的休闲西装真的很， 对对对，是、刚刚他说的这一点非常对。然后因为现在是着装越来越要求这种就是自我的这种表达吧，然后越来越接近于生活，甚至跟我们的小白鞋啊、运动装啊都会结合起来。它不限于就是说原先一定要一整套配上我们的皮鞋，穿上衬衫，打上领带领结，或者是戴上胸花或者是胸巾，真的不限于它的这种搭配范围会越来越高，可以跟 T 恤去搭，就会显得很休闲，人看起来比较朝气。然后尤其这种颜色清新亮丽一点的西装外套，然后也可以改变这个面料的质感。原先是我们也不能说原先吧，一直以来我们对西装的要求是对面料有着非常高的要求，必须是精纺的全毛的面料，并且支数可能100支、110支、150支以上的面料，可能越高纱织的面料体现这个西装的这个成型的这种面料的垂感跟质感是完全不一样的。但是现在是我们符合我们当下这种生活方式吧，会开发各种各样的不同肌理感的面料、色彩的面料，来配合我们很多着装的需求。 说到这个面料啊，就有人说了，北京的夏天特佩服穿西装的，不怕热吗？哎，你看刚才海棠其实在他说的过程当中已经解释这个问题了。 对， 夏天有夏款的西装，它不再是我们认为的秋冬季节的毛料的概念， 是 它很多是棉麻质地的。 对， 我就看过，就是逛商场的时候有看过，我去摸了一下，就很薄， 对， 比女生有时候穿的那个裙子的就透气性可能会更好。 对，而且它里边的里料可能会选择这种速干型的这种里料，就不会让你觉得你出汗。对，因为现在面料的很多品质感是非常好的，包括我们现在很多运动上用的这种速干跟这种不沾身的一些处理的一些效果，它完全可以应用到我们觉得很厚重的衣服里面去，然后会产生就是我觉得这种搭配啊，或者是比例，很适合我们在这个炎热的夏季，然后感受一下。 对，还有刚才三十同学说到的那个，休闲的西装搭配短裤、运动鞋都没有问题。你们想象一下这个画面。 对呀、这个想象一下就感觉 很青春、很夏天。 对，很阳光，很有这种叫什么，阳光少年的气质。 对，好，这个北漂呀，我发现你对西装啊 有着莫大的仇恨感。 对，就是我也是纳闷了，原来西装怎么你了啊？这位女同学她说，那女士西装怎么挑呢？不仅男士有西装，女士有西装。是，当然有。你说以前啊，我们讲了那么多期这个夏天你要怎么花，讲了女士的花花裙子，那个时候男士们也没有说男生也可以穿花裙子，男生也可以穿花衬衣，你们怎么不讲花衬衣啊？是这样，因为我们一期节目时长有限，所以呢，今天我跟海棠商量，我们只挑选男士西装，怎么挑，怎么搭，这一个细节来跟大家说。女士当然有西装，我们也可以教大家来挑、来搭， 可以、 色彩的选择，包括材料的选择，材质的选择。 对。 但是今天我们来不及讲了，周三的板块我们会每个月都会请海棠来跟我们讲，所以我把你的话题记下来了，好吗？北漂，我们下一次来讲女士的西装。今天要给男生一点点机会嘛，老是一想到服装搭配就是女生的东西。其实很多的男性的听众也会觉得我们节目太偏爱女性了。 对，本来可能是我们的男性客户更忠实于我们的，这样说女性可能又不高兴了。 然后呢，这个北漂在很早的时候也问我们说，你们放的第七张图是不是那个被踢回家的世界杯的男模队？对啊，你答对了， 因为他是我的挚爱，所以我一定要把他放上来。 对，被踢回家的那个号称世界杯男模队。这个啊，我跟你说，我在一开始我就问过海棠这个问题，我说这事儿不能在节目里边聊吧，我们就提一嘴好了。这 完了，一会儿德国球迷得 没有，就是一开始的时候我就问海棠，我说今天既然说男士西装，挑的合体呀、颜色适合自己呀、面料适合自己当然很重要。 对， 我说但是说到西装要穿的帅气、穿的好看，归结到一个根本性的原因，是不是身材？是不是？ 是。你看，夏夏指着我，我不敢说不是。 这个问题 Q 你，敢说不是吗？所以，其实有时候我要跟各位男士说一下，就说一个很真心的话题。就是你想要西装穿得好看，如果你对自己的身材毫无管理，我觉得 很高级的设计师可能也没有办法， 对，这个时候 完全拯救你，可能可以拯救修饰一部分。 对，因为西装本身它是一个廓形感非常强的衣服，对于亚洲人来说，我们在体型上跟欧洲人相比确实有一定的弱势，比如我们的三角肌啊什么可能都不够，就没有那么大强度的去练的话，可能真的练不出这种很完美的体型来。所以没有完美的体型，只能靠完美的衣服适当的修饰一下我们的身材，就是没有十分我们也要个六七分或者是八分的这种美感。 嗯，在修饰身材这个方向，因为刚才我跟海棠也讨论了，就是亚洲人的这个体质决定了很多时候呀，男士们你们不要自责，不是说你们为什么我练了很长时间我也没有练成德国的那个样子，不是你的问题，其实有时候跟我们的体质是有相关的。 是的， 从这一点来说，西装算不算是比较能够修饰身材的一类服装？ 它应该是所有的品类衣服里边最能修饰我们的身形的，因为它是里边加了 N 多层衬的，至少是五层以上的衬，保证我们整个前片的这个挺阔度，然后它会自然的修饰，它会有一个自然的胸型下来，这个胸型是根据我们的那个衬然后去压合出来的，而不是靠我们的身体把它拱出来的。 明白了。哦，它因为我能说因为它的这个做工更加的精细和复杂啊，这个流程更复杂，所以它能够帮你这儿填一点凹一点， 对，真的会填棉花 会更加的突出你想要突出的身材的优势的部分。 对，是的。 好，下半时段呢我们真的要给大家来解释一下图一图二了，就是说选西装什么样才叫适合你的，袖长到哪儿，裤长到哪儿，因为关于这个裤长的问题也有人在一开始就问了问题了，微博搜索主持人江夏可以看图提问，稍后见。 大家好，我是赵赵。2018年关照全国巡演北京站即将开唱，7月6日晚7点半，北京展览馆剧场，我们不见不散。 7月6日，赵赵关照演唱会，全国统一订票热线4006228228。 在新家坐着新沙发，吹着新空调看球，这代人还有谁？ 我当初订全包圆装新家对了吧？你还怕赶不上世界杯？啥都没耽误吧？ 全包圆999每平米，这实木的家具，转角的沙发，环保的材料，白送的电器，真没谁了。 别提这事儿，当初订装修时谁非得再转转？你就说开工后你为装修请过一天假吗？ 我们带你开到原料吗？4006068866，4006068866，看球装修啥都不耽误，4006068866。 想见天内活动。 猴哥，狗年宴席喝啥酒啊？ 哦，嘿嘿嘿，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玉帝大寿送啥酒啊？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平顶有只金狗的酒。 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绝华岛，原生态海岛，吃海鲜，游海岛，避暑桃花源，消夏绝华岛。辽宁兴城绝华岛旅游清凉之旅等你来。 清凉一下，泼水节玩在雅鹿谷，雨林探索游在雅鹿谷，看民族表演不用到西双版纳，来大兴雅鹿谷热带植物园。 旅游之前先上马蜂窝， 上马蜂窝旅游 APP 参与世界杯，天天赢百万，每天瓜分100万现金。 旅游之前先上马蜂窝， 马蜂窝汪汪汪。 一家一团去旅行，中信旅游推出专为家庭旅行设计26人专属小团，时间自由，行程自由，专车专导，服务专享，全家出游就选中信旅游一家一团，欢迎致电10009898，或登录中信旅游优哉网获取家庭旅行新体验。 在新家坐着新沙发，吹着新空调看球，这代人还有谁？ 我当初订全包圆装新家对了吧？你还怕赶不上世界杯？啥都没耽误吧？ 全包圆999每平米，这实木的家具，转角的沙发，环保的材料，白送的电器，真没谁了。 别提这事儿，当初订装修时谁非得再转转？你就说开工后你为装修请过一天假吗？ 我们带你开到原料吗？4006068866，4006068866，看球装修啥都不耽误，4006068866。 想见天内活动，消暑度假来镜之湖，体验高山滑水，看国际小丑和汪星人表演，消夏避暑选哪里？ 当然是去怀柔青龙峡，那里正举办消夏戏水节， 您可以乘快艇疾驰，划竹筏戏水，享受夏日里的清凉。 温都水城带你嗨，大型水上乐园，佛系温泉，豪华客房，还有萌萌哒泰迪熊陪你度过快乐时光。咨询电话8178-9506，8178-1111。 光阴见证变迁，一砖一瓦也关情。记忆擦亮传奇，京华儿女 多才俊。 您猜怎么着？ 改革开放四十年特别节目，胡同里的故事，故事里的胡同。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多快乐。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北京华裔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06865858 6865858 6865858。 您正在收听的是乐享生活，乐享生活。 不论你是否忙碌地穿梭于北京的街道，或是驻足于慵懒的咖啡厅，希望四季的微风中继续有你的陪伴。乐享生活，周一到周五上午10点到11点，到时间，新朋友，一起品味生活的美好，更有听众专享福利，每周送不停。乐享生活，慢下来享受生活中的点滴美好。 生活永恒，快乐无限。大家好，我是江夏，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的乐享生活。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我都在乐享生活和你一起分享生活中的快乐和美好，让我们一起遇见最好的自己。今天的乐享生活，我们跟唐宋设计师品牌的主理人、首席设计师海棠一起来聊一聊男士的西装怎么选。下半段我们不能再讨论男模队了，收一收，收，同学们收啊！我们要正经的来讲一讲，到底真的是怎么选的事儿啊？我们给男士们一些参考。一方面，如果你去买成衣的这个西装，至少在尺码上，大家不要再买错了， 对， 不要穿出来觉得说。一看就是没有听过乐享生活的，没选对尺码。微博上面呢，我们也放了九图，除了有海棠自己私心的啊，特别喜欢的德国队的集体这个西装照之外呢，其实那个西装照啊，也是为了给大家一个提示， 对啊， 就是西装大概要穿成这样，这尺码就对了。还有更重要的是，我们要推荐给大家图一图二的这个尺码图，就是说你穿上身以后非常形象的，什么样？这个形状是对了，什么样的形状是偏小，什么样的形状是买太大了，大家可以来对照着参考一下。关于这个德国队穿西装特别好看这事儿啊，还有人说脸也很重要。好了，知道了。这个 身材更重要。 北漂说之前给老公啊买过一套休闲西装，上身就是马甲，里面有一个衬衣啊，然后领带，下身呢是一个七分裤的条纹裤。为什么我们俩都倒吸一口气？ 我们一般来说，男士穿九分裤，或者是六分裤，或者是五分裤，七分裤，这也是一种很潮的装扮呀。 会不会你本来那个是九分裤，但是你老公腿太长， 穿完成了七分裤？ 还有千千百惠说，提个建议啊，能不能安排一期节目聊旗袍，比如说长度、面料的选择、发型的搭配，期待。没有问题，其实在一年多以前，大概2年前，我们节目我没有记错的话，应该是2015年的下半年，我们曾经请过一个专门做旗袍的老师聊过一期节目。如果你闲下来了，好不好，上听听 FM 上面这个 APP 上面搜乐享生活，每一期都有标题，你去翻2015年的，如果没有记错的话，反正我们总共也就3年多嘛，我总共3年都翻1000多期，没有关系啊。如果没翻着旗袍那期，我们再请 海棠再来讲一期好不好？ 好， 我现在已经囤了两期话题了，女士的西装旗袍，你看你又说回到女生啦，男性听众又不乐意了啊。好，嗯，还有说这个，嗯，某宝上面有卖那个硅胶假肱二头肌，你们也是够了， 更热， 假胸肌，对呀，那不透气呀， 对啊，会更热。 嗯，那算了吧，我们还是找专业的设计师，靠填棉花这种方式给我们填一点啊，这个身形的问题。好，接下来呢，我要说一说魔手一件在一上半段就问的，说一直不明白的原因啊，男士的衬衫白衬衣的袖口为什么要露出一公分？啊，就是一厘米的意思是吗？ 嗯， 裤长呢褶皱在鞋跟儿，还是要垂摆在脚面呢？不知道为什么西裤现在变成了九分裤。来来来，这几个问题我们都解释一下吧。 对， 关于这个衬衣的袖口是不是要露出，其实我们在图一的这个告诉大家你的西装，我们就先说上身。 嗯， 你的这个西服买了是不是合身，首先也要看这个袖子 的长度， 衬衣露出来的这个部分， 对，嗯，这个是跟衬衣的尺寸结合在一起的。通常来说，如果我们先从袖子上说，除了它的肩部要很饱满，并且你胳膊可能需要你抬到45度到60度之间的这个尺寸是不会感觉到非常的难受， 嗯， 然后是一个合适的一个肩型。我们的袖口的大小跟我们衬衫的袖子，常规来说，国际上会有一个通用的一种这种流通的一种概念吧，就是说衬衫一定要比这个西装的袖子长出来一点。一方面呢，我觉得可能过去有一种装扮是因为我们法式的袖子的袖扣它是一种装饰性的袖子，然后是可以露出来一点去看的。还有就是我们会在这个，就是如果说公用上的话，字面上会在袖子上会刺绣名字。 嗯， 这些是可能它露出来，就在过去的时候露出来，需要露出来一点的一些 原因， 对，装饰性的一些存在。 嗯， 对，你要说非得不露吗？当然不露也可以，只不过就是着装也会有着装形制上的一些要求。那我们通用惯例上来说，衬衫就是需要比我们的西装要长一些，会显得我们礼仪上是很准确或者是很合适的，那就会有这种通常一些概念。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西装袖子不会特别长，就是现在来说通常到我们手腕的位置，或者手腕有的人更传统一些，可能手腕以下一点，但是我们现在不会再做得到虎口的衣服了，就基本上对，基本上的 那太长了吧， 对对对对。但是到虎口可能现在真的有人就是他们可能过去理解的衣服就是这个袖子要长一些，要盖住这个三分之一的这个手腕的位置的，就是手腕的这个手背的三分之一的位置，其实就是有一点长了。对 啊，好，这个西装的袖长，我们以你衬衫的这个里边搭配的衬衫的袖子的长度是要比它短一厘米吗？ 不是，我们要界定这个西装的长度，它可能就到手腕，或者是根据你的这种要求可能长一点或短一点，但是我们的衬衫一定要比我们的西装更长一些。 这是反过来买的。 对，是反过来 先买了西装然后再去 不会说是你为了搭配你的衬衫去买你的西装。 No， 不是这样子。 哦，好，那就是这个西装的长度，男士们你们去买袖子的长度一定要买准了，因为在国际惯例当中现在已经也没有要盖， 对对对， 三分之一手 背 这么长。 对，那么长，因为现在就是西装也会在这种所谓的时尚潮流中会有这种微微的一些调整。就像我们现在很喜欢刚刚他第三个问题说怎么都变成九分裤了。对，常规来说我们的西裤的长度是要跟我们，如果是穿皮鞋的话，是跟我们皮鞋的脚后跟的这个鞋跟的上面这一个是平齐的，就是你穿完这条裤子后就是裤后面垂下来的这个位置跟我们的给脚后跟鞋面的这个位置是一样长的，鞋跟的位置是一样平齐的。这样在前面来看呢，脚面的位置是刚好有一个塌陷，就有一个褶皱。一个褶皱呢是相当于这条裤子穿在你身上是非常合适的， 然后裤脚呢不会说特别大，现在就是流行可能稍微小一点的裤脚，常规来说可能我们的裤脚也是应该是在40左右，40到42的样子。 嗯嗯，但是他说的为什么现在都穿成了九分裤，其实在你的图片里面是 too small too short 的这个部分了，是太短了。到现在九分裤我觉得更偏向于休闲西装是吗？ 这个就像于西装的一个演化。 嗯， 就是应该从前年开始的时候我们特别喜欢穿露踝装。 嗯， 这个露踝装的它这个叫什么，这个怎么说呢，就是潮流的影响力真的是大于很多东西，它会改变我们很多着装的一些细节跟性质。就像我们觉得穿衣服应该穿的身上合体就很好，可是因为从大前年开始可能特别流行这种 oversize 的衣服之后，那我们就是需要你的肩部要比你自己穿的这个肩部大上两个码才会感觉好看。 嗯，落肩的这种感觉。 什么所谓的人在衣中晃，越晃越时尚。 这都是些什么时尚理念？ 对对对，它也会有一些微调，因为这样就是短的这个东西会我觉得可能在某个时期它会慢慢的演化，可能又变回到正规的这个长度里边去了。因为常规来说我们需要这个西装你站立的时候前面是有一个褶皱，然后在坐的时候可能它的离开你的鞋面和可以露出腿的，其实露出袜子的位置大概是20公分左右的一个高度。 嗯， 这样是一个合体的。但是现在就是因为很多人喜欢穿这种小收脚的，然后就是直接能露出脚，都不，其实它不是九分裤，它相当于也是一个露踝装的感觉。 嗯， 对，然后坐下去你就会发现哇，这个长度可能得达到30公分的样子。 嗯，这个 半条腿也要露出来， 也要考虑坐下来之后男士你们这个裤子的长度的一些变化。 对， 所以大家也可以通过图一图二来参考一下。另外呢关于西装的选择，有想要跟海棠来交流的，今天我们只谈男士西装，可以在微博上面找到我们，搜索主持人江夏就可以找到我们了，长江的江，夏天的夏。再说一下这个西装，我们还是以上身为例，扣上了扣子之后， 嗯， 这个领子的啊这个形状啊，我觉得这个大小一定要跟大家说一说。我看到一些人特别喜欢那个西装很紧的那感觉。 嗯，这个呢上身应该说有几个点。首先是我们的领口的位置，就是后领口跟你这个侧领口的位置，就是你翻脖你的领子翻领的这个整个贴合你后就是脖子的位置一定是要贴合在你的衬衫上的，它不会有任何的空隙，说明这件衣服是很合适的。首先它是领子合适的，然后说肩膀，就是肩膀的位置是可以平平的过去，不会说你感觉抽抽着或者是鼓起来，这个也是合适的。然后刚刚夏夏说啊，这样系完扣子之后，有的人特别喜欢这种有一点点 紧， 对对，紧紧的感觉。对，这几年会有一些，因为这几年就很流行这种精干短小，然后抽一点褶褶的这种感觉的西装，就是我越瘦，然后可能短小精干一些，会显得我很干练。这也是一种就是着装的需求，它不能说它穿错了。就是常规来说，我们在系上扣子，你穿的这件衣服如果是修身版的，很合体的修身版的，你系上扣子之后，扣位的跟你的身形这个位置会有两个凹凸的小褶皱。就是前身会有两个小褶皱，这个是一个比较修身的版型，它可能就尺寸比较接近于你的实际身形，然后系完之后需要你啊，真的是挺胸抬头，不能够多露一口气的感觉。 对于身形和你平时生活习惯的要求很高。 是的， 嗯， 对，这种衣服就会显得人非常的干练，因为它很修身，意味着这个人对自己的这种着装需求也好，还有这种他可能传达出来他自己的这种行事方式也好，还有他的审美观也好，是很精干的一种状态。 嗯， 然后常规来说，我们是穿完之后，然后系上扣子，微微的有一个褶，然后。就是甚至是有一点松亮的，我们比如稍微的拉伸一下，它可能有一个这种呼吸量的存在，然后是这件衣服穿在你身上是一个合体的状态。对，合体的状态它就是相对来说是略略宽松一些。还有一个就是可能是 对，修身版和合体版，然后还有就是略略宽大一点的，就有的人的话可能是就这个可能跟年纪也有点关系，像我们那种特别修身的就很适合年轻人，就是可能二十多岁， 两个小褶皱的， 对，二十多岁然后三十岁的样子，感官上来说就有一类西装比较适合，就有点像韩版的西装， 嗯， 韩国的版型，然后像这种可能三十岁以上到四十岁或者是差不多五十岁的人，可能是比较适合这种合适的这种西装，它可能就不会那么的紧，然后更加商务范一点，然后再有个宽大一些的，可能就是适合这种年纪略微有一些年纪，可能有一点小肚子，然后或者是身形变化有点大的这种的，可能他们真的是需要这种更为宽松一点的，因为他们的肢体的活动的需求也是需要没有办法说承受非常紧绷的状态。 到底是两个小褶皱还是一个小褶皱，这个真的 是没有小褶皱 啊，真的还是看自己的需要，场合的需要，以及你自己对于自己身形的 对理解， 还有就是你希望别人看到你， 对 你传递出来的一个你的行事作风，哎，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工作的状态啊。 对，我觉得我这两张图更多的是告诉大家不要犯错，就是这个错误的概念，因为没有什么东西是绝对的，尤其是穿衣服这件事情，没有说那我就是不想露那一公分的衬衫还能怎么着，就说我错了吗？当然也不错，你还是适当露出来一点会更显得好看一些。 但也有人问了，说那这个德国队这一套西装，他的裤子不就是露踝的吗？ 对呀， 因为人家的拍照的时候不需要坐下。 对，不能说他错了，而且他是很适合当下的这种露踝装的这种概念，然后是选择了一个这种短小精干的一个裤型，而且他搭配的是运动鞋，对，运动鞋就意味着它是一种非常年轻化朝气的一种表现，所以他完全可以穿一个这种露踝的一个对露踝的概念，而且他应该是翻裤脚。 我们刚才跟大家说的常规的不出错，就是海棠说的不出错的穿法，还是指的西装搭配皮鞋的一个状态。你看我们图片里面也是给到大家示范，也是说皮鞋大概，哎，你的鞋面上面裤子应该有一个小褶皱，然后后面应该到你鞋跟的上方这个位置， 对 啊，不是到鞋跟下面拖地了，那不行啊，鞋跟上方大家可以自己去理解一下。 对， 还有这个未来海洋在江湖说西装的袖口合适，下摆可能就过长了，看来还是要定做。是，这也是定制西装的一个很大的原因，总是成衣会这儿合适了那儿。 对，是常规来说，这件衣服的长度，如果你不是说手臂特别长或者是手臂很短的人，常规来说它会到你的这个我们手腕下方，大概就是我觉得是差不多能到虎口这个位置是比较合适的，就是它刚好跟我们的袖子的差距是2到4公分，这样就是会有一个视觉上的稍微有一个错落，不会让人觉得如果大身过长了你会觉得非常邋遢，如果这个衣服的就是袖子要比我们的这个西装的这个长度还要长，你就会觉得诶这么有一点叫什么，就是莴笋的感觉，就是 我不能够翻译给你们听这刚才那个感觉。好了，这个还有其他的提问也可以啊，不限于在我们直播时段，大家都可以在微博上面找到我们向海棠来提问，搜索主持人江夏就可以了。我们说一下吧，因为有一位呢说到了35岁的男士想要穿花的西装，什么花色更适合这个年龄段呢？花色，这个夏天你想怎么画？ 对，我刚刚还在跟夏夏说，他难道是想穿真的是花花的，还是只是想选一个颜色？ 我觉得他应该不想要素，就是不想要纯色， 对， 他只是不想要纯色，我的理解对吗？未来 对，我觉得理解应该很对，我也是这么理解的。我觉得35岁不是一个，就是在我的概念里边，35岁是一个相对来说很年轻化的一个西装的一个身形，所以在这个年纪穿西装有一个特别的好处是，它不会显得特别稚嫩。首先，你的人的气质跟身形已经可以去，撑起西装的这件衣服的形制来了。然后，在你的颜色的选择上呢， 不会说那么单一，说我一定要选个深色系，或者一定要选蓝色系，或者是黑色系的。这个时候你都可以适当的选一些，就当然也会根据你的一些你自己的性格特点，跟你的肤色的特点，还有你的着装的场合，甚至可以去选择一些酒红色系的。男生穿酒红色系的西装，这个颜色稍微深沉一点，比如我们在秋冬的时候，它不仅会给人这种非常温暖的一种感觉，如果搭配的颜色很好看的话，就是这个气质会跃然于 酒红色。 对， 如果它一定要有一些些图案的变化呢，你会建议 图案，常规来说西装的图案更多的是用的是各种各样类型的格子，对，格子的形式会多一些，还有条纹，然后条纹也会有一些微微的一些色彩的一些变化，还有就是暗纹，不同的面料的一些肌理的特点。就是我觉得我能给的建议可能还是一个大的一个方向，如果是蓝色系的，我觉得男生在35岁这个年纪穿这种海军蓝是很好看，这个海军蓝呢是西装里面有一个主推的一个色系，它这个海军蓝的颜色配上金属色系的扣子，质感会非常好，就是这个时候就是它既有一点点就是这种不能说休闲风吧，有一点军旅风情，是男生这种具有男性魅力或者男 军风， 对，男性向往的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色彩跟装置的一个选择。然后还有就是它搭配的颜色属性也可以很广，跟白色搭，跟蓝色系的搭，甚至跟这种或者是带一些色彩倾向的粉调的，或者是灰调的咖调的这种衬衫都会很好看。然后在这个基础之上，如果你再要加一些，我希望它更怎么说呢，更带一点丰富性的变化，这个时候你就可以比如说蓝的格子上，不，蓝的蓝底的面料上有蓝色的格子，深浅不一，然后格子上面还会有比如有跳脱的颜色，比如像它可能是紫色，或者是或者是绿色，或者甚至是粉色，这种特别细的这种小的，因为它可能是一个条纹的颜色，可能会要6到8种颜色去协调这个纹路，然后有这么1到2条是这种提色系的，然后远观整个色系还是蓝色系，然后近观的时候变化是深浅不一的，然后你再细看会发现，哎，这个衣服它的纹理还是有这种比较跳脱的色彩在，会让人觉得这种比较怎么说呢，首先看起来是会很时尚的感觉，你是一个可以有这种花美男气质的一个方向，当然用花美男可能还是 反正我们明白了啊，海棠的意思我们都明白了。在35岁这样一个时间的节点上面，男士的西装如果你继续选择纯色系，那刚才海棠的两个跳脱的建议我觉得都很好，海军蓝也算是男士的一个主色调，主推 的 西装色调，如果到了秋冬季节尝试一下酒红色。 对， 哎，就是不管是来咨询就是海棠，比方说你跟他面对面的时候，你说来给我看看你说那酒红色是个什么颜色，或者是你去找到其他的设计师，我觉得也可以在这两个颜色上面让他挑出来看适不适合你的肤色，还有就是刚才的条纹格子的建议。今天没有更多的时间去说了，没有关系，女士的西装旗袍的话题我们都记住了，在后面的周三板块赵海棠来继续的跟我们分享，稍后播出的是好歌会说话，明天上午的10点再见吧。 好的，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组世界杯的消息。世界杯现中国特色，啤酒加小龙虾可以说是国内球迷观赛的标准搭配了，不过国外球迷也会体验到这一特色。近日10万只产自湖北的小龙虾已经发往俄罗斯，他们会现身在莫斯科当地的餐馆和酒吧，视频助理裁判亮相世界杯。俄罗斯世界杯首次引入 VAR 技术，也被称为视频助理裁判，它的出现可以更加准确和公正地帮助裁判判罚，不过 VAR 耗时过长影响比赛连贯性的弊端也同样引发了不少球迷的吐槽。世界杯一收藏，日前由国际足联官方授权，俄罗斯中央银行权威发行的2018年俄罗斯世界杯纪念币正式开启了发售。本次发售打破以往只在当地国发行的惯例，在全球多个国家同时开启，中国地区已正式引进。那么有关这套藏品的更多情况，接下来我们来连线发售中心的胡老师。胡老师你好。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